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吴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好，大家好，我是张平。 今天一块来说说哪些细节会减低你对一个人的好感。 直接就开门见山聊这个话题是吗？ 比如说啊，两个人刚见面的时候，可能第一个人啊，一开始比如说对对方呢是大概这个60分的印象，但是就因为他一个举动，哎，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一下降到30了，或者因为一个举动呢可能人家一下涨到80%了，也有可能。 对吧，确实好多人就是对人家第一印象很重要，但之后就会接触发现，哎，有一些小细节确实会影响你的判断。 没错， 也许是加分项，也许是减分项。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哪些细节会减低，也就是说会减分啊您对一个人的好感。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资讯。还记不记得之前的一个幼儿园的让带这个鱼来观赏啊？ 对， 因为奶奶 带了一只大鲤鱼，好像是， 哎，带了一个大鲤鱼让这个网友们给玩高兴了，改了各种的什么水煮鱼啊，对吧，啊， 对， 还有什么烤鱼啊放在了桌上哈，现在第二版又出来了，老师让带肉肉植物啊，蒙童带来块鲜肉啊。春天来了，苏州的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呢让小朋友们带一些植物，可以放到植物角给大家一起共同的观赏，称肉肉植物也可以，但是有一位小朋友呢可能是没听清，带来一块真的鲜肉啊。大家都想起了上次这带鱼的那个孩子，有人也问了，说你们俩是亲哥俩不是， 像是一家人。 对，像是一家人啊。让观赏的人家，你是看这个可能跟上回就不一样了，人家说上回让观察鱼， 对， 对吧，观察鱼一般的可能想象观察的是这个、 那你带一个鲤鱼也很出坑啊。 没有观察一下鱼吗？那也是鱼，但是这回呢人家带的植物，您带了一块鲜肉，我觉得这赖这个小朋友没有认真听讲了。 哎，小朋友回到家，老师让我们带肉肉。 对，带肉肉， 带肉肉， 带肉肉，你没说是植物还是肉，对吧？ 对，可能家长觉得哎带肉干嘛呀， 对， 老师哎我太不懂你了。结果没想到是这事儿，你不也干过带毛笔的事儿吗？ 对啊，不是带毛笔，是拿错毛笔，人家拿那个小楷，我来一大楷嘛， 拿个最大 最大号的啊。 对，所以说这事儿啊还是让孩子专心听讲，别到时候再带一块肉过来。 哎， 继续来关注大学的校工旁听了诗歌的课程，2年呢是作诗1500多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林立秀呢是四川大学的一名校工，2年的时间里呢他在工作的间隙旁听了这个川大的诗歌课程，并且创作了1500多首诗歌。著名的诗人四川大学的教授也是说他有的短诗写得相当不错，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内心有光亮的人。 那咱们其实就可以简单的分享这么两首哈。你看有一首写得挺好，有花惊动春天，有花惊动春天，黑夜的春天不怕嘲笑，光明的春天不怕雷暴，他从冬天的嘴巴里爬出，站在荒凉的月亮上绽放绽放。 哎，不错。还有一首叫偶遇，昨夜我在海上遇见你，思念若潮水打翻藏好的你，你的笑还是那么甜美，心狂野忘记收拾落泪的黑夜，我逃避像逃避白云，找一块干净的土地继续想你。 最近不是有一句流行的话吗， 是 吧，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嘛。 哎， 看来你看，我觉得其实写诗这事儿吧，不一定非要说自己文化程度到达什么地步才能够写诗，热爱生活，对吧，哎，是喜欢这个东西可能就能写出来。 对，其实在上学这个期间都应该学过一些诗歌创作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啊， 对， 包括这个文章结构之类的。 没错， 可能我们已经太久没有提笔了。 是，但是呢你看有些这学校人家是喜欢诗歌，有些学校呢也有另外的爱好，比如说咱们来看看江苏的四乡村小学生呢也是闯进了国际机器人决赛，拿不出4.3万元的参赛费。咱们来看看2017的国际机器人这个大赛呢，亚洲公开赛当中，景安小学4名学生也是拿到了国际总决赛的门票，每个孩子4.3万元的参赛费，超出了家庭的负担。那学校呢和当地的教育部门也是仍然在这个筹措经费啊，因为呢这个3月中旬的报名时间呢已经过期了啊，他们呢还在跟组委会协商，希望能够为孩子们争取到总决赛的机会。 哎，就是希望后来能有好消息传出。 对，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年底啊，咱们那个中学生的那个叫什么航天卫星已经发射了，中学生自主研发的， 你想想， 天哪，现在的小朋友都这么厉害吗？ 哎，对，咱们俩这年轻，可以年轻的，不是，也不是可以年轻，就是年轻的老人啊，可以跟孩子们说一声，哎呀，你们现在真幸福了， 真厉害， 对，真厉害了。所以，我相信，其实每个孩子小时候，你看咱们小时候也一样，谁没想过当科学家？ 嗯、 谁没想过当航天员？ 好多都是想法， 哎，都是想法， 真的落到手上可以实践的确实不多。 所以你看，人家现在这个几个小学生呢，可能已经是拿到了人家一个决赛的这个门票，但希望是啊，组委会能够稍微的，对吧？ 嗯， 啊，给人开扇，哎，开扇绿门啊。 再来关注一下，近视没戴眼镜，竟然去开车啊！这女司机在高速上撞到山，翻滚了好几圈。说是最近在江西南昌的路段高速公路，有一个女子驾车突然间撞向山体。车辆是翻滚数圈，这女子说当时为了躲避横穿的动物，警方调取监控之后就发现，哎，并没有什么动物出现呢。经过再三的询问才发现，这女子呢是因为没有戴眼镜，她有近视眼，向阳行驶出现的幻觉。 嗯，所以说这个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啊、一定要慢，而且呢，就是比如说稍微有一点点不舒适的时候，咱们一定把它调整到舒适的状态，然后再开车。 对这个事儿，我还想说，就是我身边确实有人， 啊、 他确实是已经在100度、200度左右的近视， 对， 但就是不戴眼镜， 那 尤其是开车， 哎，尤其是晚上开车， 嗯， 因为晚上的时候啊，这个灯光比较昏暗，有的地方呢，这灯光哎照的这个影子什么的呀，特别不容易分辨。所以说 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视野， 包括咱们穿鞋也一样，有的时候尤其新司机，哎呦换一双鞋不舒服了，那个时候您一定往这个车里边再搁一双鞋，千万别哎别侥幸心理，哎没事儿，那我糊弄过去得了，这可不是糊弄的事儿。再来看一事儿也是不能糊弄的啊，手上呢这个长倒刺了，这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对吧？尤其天气干燥的时候，经常会起倒刺儿。 听到这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哎，到现在可能还会有那么一两个， 有一两根， 嗯。这一般这种情况你怎么来解决？给咬掉？ 我不敢去撕，我总觉得好。 一般我都用剪指甲刀给剪掉。 对，贴着肉皮剪一下。 哎，但是呢，咱们来看看到底应该怎么来解决啊？手撕这个倒刺之后，后果很严重啊。手指周围的倒刺呢，与局部干燥是有关的。医生也说到了，最好将手浸泡在温水约5分钟，再用消毒过的剪刀来剪掉，千万不可撕掉这个倒刺，轻则啊，这个造成皮肤轻度的破损感染，重则会导致甲沟炎、皮下脓肿，再严重会严重到啊出现脓毒血症、败血症啊，甚至是出现骨髓炎，面临截肢的危险。你看看，哎呀，别看 影响这么大一个小伤口， 小小的这么一根倒刺啊，嗯、 哎，真是尤其到这个春秋换季的时候，天气特别干燥。好多人那个可能洗完手不经常去那个涂护手霜之类的， 对，尤其我男士哈，哎， 嗯， 需要注意，尤其洗到刺之后，正确的方式来解决。 嗯，没错。继续来关注资讯，关注8种极简的方式，让生活更加简单。这忙慌累的去过日子，总觉得疲倦的话，不妨咱们精简一下生活，看看怎么把这个生活简单一点。 哎。最近呢也是有一朋友也是出了一本书，对吧？叫《极简的生活》，人家呢是把一开始单身的生活啊，家里边非常的乱，对吧？家里边这个各种书啊、桌啊、笔啊，什么都有，这床啊特别的乱。后来呢，自己就是想极简了，家里边就留一个地板，这不是留是拆不了了，一个地板，然后呢一个小桌，然后那个所有东西睡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柜子里边。然后等睡的时候再把它铺出来，剩4套衣服，然后手表、皮鞋、腰带、眼镜，然后呢家里边就一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看书的那么一 Kindle 一左右的那么一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电脑，就没有任何东西了，就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坐地下不用想，小桌、 桌子、椅子什么都没有， 都没有了，就把所有东西全扔了，就是极简的生活嘛。对，可能这个比较极端了，但是咱们看看，其实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简单一些，精简一下您的这个物品，明确自己的需求，不买不需要的物品，别仅仅因为打折而买东西，却有必要的就买品质好的，并充分的使用它，将家中超过一年不用的物品丢弃，既可以是鞋子小摆设，也可能是您应该扔掉但是未舍得的多余的电器，如果扔掉有些可惜，那就送人出售，或者是好心的捐出去。 哎， 就是对于很多女生来讲，一到这个换季的季节，就觉得自己的衣服啊或者其他东西总是不够，就想买。 嗯， 其实翻翻衣柜，发现类似的衣服可能 还 真的有， 哎，还不少呢。 所以这时候不如先整理一下衣柜， 哎， 咱们该扔的扔，该留的留，再去说要去购买新的。 是的， 继续来说说说精简朋友圈吧。每周要接触多少给你带来消极情绪的人呢？想想有谁给你带来的鼓励，多跟一些拥有正能量的人相处，少做无谓的社交。而我们常常把那些不太合拍的人留在身边太久，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不妨退出一步，把精力放在能够带来互相正面影响的人身上。 哎，就是选择您的这个朋友圈哈。再来说说这精简您的目标，您是否是斗志昂扬，要列出下几个月甚至是下个季度的目标清单呢？有目标很好，但是建议不要太多了，将目标呢控制在个位数字以内，不要超过10个，最好是少于5个，这样才能筛选出您真正想要的，让目标专一会更容易实现。 就是先定一小目标是吗？ 对，但是这目标人家不是说了吗？要精简，不是说咔咔咔列出10个，我这段时间我要健身，要游泳，要打篮球，要学音乐，要学吉他，要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一下说10多个，哪个可能也都做不好， 贪多嚼不烂。 精简一下，不要超过10个，最好是少于5个。 再有一个减少你的承诺。哎，是不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拒绝别人的要求呢？想想看，如果你的大部分时间都能够随着自己的内心去勇敢地拒绝的话，那生活可能会变得不一样了。 哎， 遇到你不想做的要求，试着去说不，如果太难开口，那试着回答说我等等再回复。等你打定了主意再表示拒绝。 哎，自己先想清楚哈。现在呢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说有8种这个极简主义的方式，让您的生活可能会更简单。时间的关系，咱们听一段音乐之后，之后的时间继续来跟您分享。那同时呢，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哪些细节会减低您对一个人的好感？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员》。 Hi, nice to meet you.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出的我因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 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边，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 人生简单点，其实很多时候这生活如果简单点就少了很多的烦恼。 哎，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你越简单可能别人跟你接触起来也会稍微舒服一点。 哇，这个世界会少了多少纷争，少了多少猜测。 正如咱们今天说这话题，哪些小细节就会减低你对人的好感。我相信一人特别复杂，说话、哎呦这拐弯儿哦，就这跟你说一件事不断的拐呀拐拐，肯定是让你觉得心里边不舒服的。 要是这么说，我是觉得这个小细节会降低我对他的好感， 对吧？ 就是说话总是不直接， 拐弯抹角， 拐弯抹角， 对， 然后还会给你一个眼神，你懂的、 啊 你怎么不懂呢？你既然不懂、那他始终不说到底你要懂的是什么， 懂不懂？那你就下回就告诉他。 看来我们的智商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以后呢 不下回 还是少来往。 你直接问他呀、 啊、 咱们俩这么大默契，你说这些你觉得我懂不懂？这你都不懂，这你应该懂的呀。 好，这话我学的。 你再问问他懂不懂啊？最后两个人就在纷争着，你懂不懂？你懂，你懂，你我不懂，你不懂，我不懂。 直接唱起来了。 哎，今天咱们来说的话题就是啊，哪些细节会减低您对一个人的好感？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起来看看大家的说法。辣辣小可爱他说了，说不管啊，说什么都能扯到我的身高啊！一说到我这个身高，他们就高兴啊！我一米五五，怎么样？非常的可爱呀、啊！ 对啊， 哎，有的时候确实，周围人如果说把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缺点啊，或者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可能就是人家觉得是缺点的时候，把他老这挂在嘴边，确实挺没意思。 对，这身高其实是相对的。 哎， 你觉得矮，在其他人来讲可能就正好。 对呀、啊。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说的必要。我特别烦就是戳人痛处的这种人。比如说这女生稍微胖一点。哎呦，胖了。就是类似这种的。 哎， 就是这种人就没有朋友吧？应该。 应该是有。你好像 有那种互损的是吗？ 对，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这种话呀就是分什么人说，如果你是真朋友的话，说那么一两句没事，你别天天挂嘴边，一见面哎胖了啊胖了胖了，这样就有点招人烦了，对吧？ 我有几个朋友确实有这毛病、 嗯、 就是总觉得这个见面了好长时间没见，然后就打开话题，怎么打开呢？就开始挑你。 哎，一般挑你，你先，你属于比较瘦的，他挑你什么毛病？ 又胖啦？ 你还他还能说你胖？那我觉得你没打开话题。 就是反正就啊，太无聊了，能不能换一个这个开始话题的方式？ 我是想听听他们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啊？ 就不告诉你。 肯定是有，肯定是有。咱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说法哈、看看这些朋友，这个一只被圈养的兔子啊，不长痘的人不会理解长痘人的心情。长痘是一件非常容易导致自卑的事儿，啊，也就是说，可能有些人还会就是对这些长痘的人说一些， 还是咱们说的那一点，就是总戳人痛处。 哎， 泽泽他说了，说无论你说什么，他总会呛你两句，好像这样就显得他特别学识渊博，特别厉害，哎，你比你见多识广，这样的人 就必须得证明自己，你不行，你说这不对， 我的说的肯定是比你对，啊， 这样怎么谈话呀？ 这还不算，哎，这我得问问你了啊。仙人掌和花刺猬，他说的，说朋友说话介绍着一个男生给我认识，我们俩加了微信了，第一句就是美女，顿时，啊，说长成靳东那样我都无法动心了。 其实你看我的反应吗？直接就， 你也觉得很 对 不舒服是吧？ 就哈喽你好或者怎么样， 哎，你好 就 OK 了。 对， 总觉得有点不太走心。嗯 嗯，说美女就不舒服了。 嗯， 有道理有道理啊，以后就知道怎么跟人聊天了啊。咱们继续来往下看看其他人的说法。今天来聊的话题，哪些细节会减低您对一个人的好感？ 这个是神经仔，他说了，说最讨厌的是借钱不还的。 嗯， 当有一天别人还我钱的时候，哎呀，我跟白捡的一样高兴。 嗯， 你这钱借多长时间了？跟白捡的一样高兴。 不是，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本来对这笔钱可能都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人家把钱还给你 了，绝望 了，弄得哎呀，本来你说这笔钱是自己攒着有一个专项基金的啊，我这个笔钱是为了我之后就去哪玩的，或我想买什么东西，自从借了出去之后感觉这笔钱就跟没了一样再回来那可不是就白来的了吗？哎呀，所以说这个借钱一定要还啊，以后还是朋友哈。再来看看这个，有的仅是只言片语，他说聊天回复哦呵呵 这个你们俩什么关系啊？要是说普通朋友的话应该不至于这样。 嗯， 我觉得应该要么就是属于刚接触阶段，要么就是可能对方确实对你不太感兴趣。 呵呵 呵呵 哦 呵呵呵呵， 嗯， 现在这样怎么 聊 天啊？聊 天不是止于呵呵吗？对吧？就互相，我觉得还是最后就是怎么着有一结尾。之前咱们我记得跟于淼上节目的时候啊，聊过一话题，就是说怎么能证明那个人喜欢你。后来我们俩就琢磨，就但凡聊天的时候， 他总是找话题， 定 话题， 不仅仅找话题，他不会因为某就是跟你聊天永远都不忙，聊什么都不忙，就永远没有什么哦。呵呵，没有这种回答。就算自己就有事儿的话，也会告诉你，我先去洗澡。而且后来我们总结，一般这个人家想停止他啊，先不聊，我去洗澡了，洗完澡 就 没有、 就是、结束， 哎，就没有什么这个之后的这个事儿。 不是你说，哎，我已经洗完澡回来了，不是很尴尬吗？ 不是，就会另找一个话题，或者人家说的时候就直接说我去洗澡，十分钟之后再聊。哎，等于就提出了下一次聊天的这么一个时间了。 嗯， 如果人家说先不聊了，我先去洗澡，哎，这事儿基本上80%就凉了。 哎呦，这也是一个小细节。 对，这是上回我们聊那个话题时候总结出来的哈， 长知识， 挺有意思的。 嗯啊，最爱谈姑娘，她说了，说玩手机的时候，请不要凑过来看我屏幕。 哎，这个手机现在我觉得是好多人的呀，这个隐私了， 心里这样一个逆鳞吧。 对， 就是。咱们关系再好，但是你突然间看人家手机也是让人不爽。 尤其你会发现以前没有这么多人去把手机设一个密码，现在每个人基本上都设一个密码。为什么？第一个肯定是为了就是保护自己的隐私嘛， 哎， 是吧？手机里边能功能越来越多，其实也就代表着这个隐私不可告人的东西。哎，不是不可告人，不是 哎，你这样说的话你到时候不给人看就穷， 不是不可告人， 藏着掖着那种感 觉。不是不可告人，是不需要让别人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 哎 好吧。 易阳的大漂亮他说了啊，说这看电影背后有人踢凳子，哎呦，多次提醒还踢，我就要使出全身的这个力气啊，克制卸了他那条腿的冲动。所以说现在都爱坐最后一排，这句的确挺讨厌的。 嗯， 而且我记得最早的时候看电影啊，我觉得讨厌几种人， 还有抖腿的。 哎，对，一排就以前那个电影的椅子都是连排的嘛， 嗯， 你一抖腿啊，这整个八排那全抖着呢，是不是？这也挺讨厌的。还有一种就是看过这电影，上那儿给你，哎，你说人家周围的在看电影，不行，我得跟你聊聊，我得跟这旁边朋友聊聊，知道下一画面演什么吗？下一画面怎么样了？ 了 这俩人最后怎么样了？我看过这电影，我看过怎么？ 哎， 你看过就别来了，行吗？ 还有一个现象， 嗯， 就是说带女朋友，就可能刚认识的女生出去，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渊博，或者可能看到什么某系列的。最后一步了，或者怎么着，我给你补一补前面的吧。 哎， 滔滔不绝开始 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呀，基本上我们就听不了这电影里边说，就听您讲那前十一部的这电影了。 我估计跟他在一块看电影人女生没准也烦 、也烦。当然到时候咱们来说说啊，这女同志们也聊聊，说这看电影的时候这男士没完没了跟您旁边在讲，是到底烦还是觉得欣赏，也没准分人哈。咱们最后再来看一个吧。环环妹子她说了，三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哎呦，她老跟另外人说悄悄话，这什么意思？这个，啊，这确实 有意思吗？ 对呀，这个一共就仨人，那就不就背着我一人吗？ 是不是？这肯定说我话呢，说我坏话呢，这谁乐意啊？ 对于女生来讲，我觉得男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三个人的时候啊。 男三个人，我们几个人的时候基本上不怎么说悄悄话。 女生三个人的时候还真的是挺多的， 哎， 就可能两个人是闺蜜，然后她呢，因为上学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又有另外一个闺蜜，就互相在一起这种情况。 哦， 你要是万一再背着这一个人，两个人说悄悄话， 嗯， 哎呀，那感觉真是太不好了， 太不好了。那连环聊那哪行啊，是吧？这互相说悄悄话，有什么话咱们当面说哈。来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说的话题，说的是哪些细节会降低您对一个人的好感？赶紧把自己想出来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来一块聊的话题，哪些细节会降低您对一个人的好感？ 哎，刚才说到电影院，我们俩打开话匣子了，说了几个类型的。 对，抖腿的，踢人家这椅背的， 还有这个炫耀的、剧透的、 吃蒜吃韭菜的。 哎，我听我爸他们说，他们早些年是那种，就是在那种场地里看电影。那会儿就是说谁去的早就站的地方靠前，就那样的、他们说有人专门吃大蒜 啊， 就是 味 道臭，然后旁边的人 没人 敢靠近。 对，不仅仅是那个时候，其实就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最早的时候哈，看电影还有嗑瓜子儿的，然后还有这个当时还有吸烟的呢，就最早最早的时候了。你想想那时候的什么环境吧，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人们都在不断的改变和进步着，千万别这一抖腿啊什么吃蒜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这真不是什么好习惯，对吧？也挺招人烦的，最起码。 没错 啊， 今儿聊的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小细节会让你降低对一个人的好感度。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资讯的时候，说到一个八种极简主义方式，其中几点呢已经跟您分享过了，一个是精简您的物品，精简您的朋友圈，精简您的目标，减少您的承诺。咱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说啊，精简您的工作，不要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我们看上去总是忙忙碌碌的，但是任务呢是否都能尽快的完成，其实并非如此。当大脑啊迷糊这个乱套的时候，多任务化根本是行不通的，不妨专注在一件重要的任务上，一心一意的直到任务完成再做下一件。 哎， 刚说这个多任务感觉像那个多核 CPU 似的，你要去处理的话，可能大脑就确实负担会过重， 就该卡了呀， 哎， 就该发热了呀， 卡顿重启一下。 嗯， 所以这时候就是刚刚说的精简工作，再有呢可以精简一下信息源，过量的信息未必能增长我们的知识，精简信息源呢可以减少使用社交网络、即时通讯这种方式，定期的去远离手机，甚至远离互联网，哎呀，避免这种信息骚扰，精简电子邮箱的数量，这 APP 呢是用少且精的，删除长期不使用的应用， 哎，就是精简您的这个信息源啊，还有就是减少久坐不动的时间，长时间坐在电脑屏幕前啊不利于健康，设置这个一个定时器，每次只过50分钟就站起来，伸展一下胳膊呀，或者是走楼梯5分钟，长时间坐着不动，我们就很难发现自己的坐姿有多糟糕，经常站立走动您会因此受益。 说到这个50分钟，突然间想起上学的时候， 嗯， 一堂课50分钟或者一堂课45分钟 啊， 对，这课间休息大家都闲不住往外跑， 哎，对，就停不住啊，除了那已经睡着的同学，这两年睡的同学可能中间不起来以外， 两年睡 对不起夜了就啊， 所以这个 其他的同学都要起来啊， 有好处哈， 对， 减少不必要的怀疑。这事儿呢，说如果你想做出改变或者实现生活中的某个目标，就必须要减掉无需的怀疑，100%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别人凭什么相信你？ 就是啊，所以说要相信自己，减少怀疑。最后呢，也就是精简您的生活，处理掉那些刺激您消费的会员卡，减成纸质文件扫描存档的习惯啊，不是减少，是养成啊，养成纸质的习惯啊，精简电源线充电设备，不重复购买电子产品，精简银行卡，仅保留一张借记卡、一张信用卡，穿着简单不花哨，少吃含有添加剂的食物，喝白水和纯果汁啊，简单会让您更加专注高效的生活。 哎，说到这个精简生活啊，它是从各个方面去精简， 对， 包括这个什么目标啊、朋友圈啊，还有一些信息源呀、时间啊这种的。 对，所以说一定要这个自己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哈，精简各个方面，不仅仅一个细节。 没错。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高校的这个黑暗料理啊，是又出现了呀。怎么回事呢？来看看河南省啊，郑州市的一个学校啊，这个食堂又推出了奇葩的黑暗料理。 又是食堂料理啊？ 对，共有5道菜，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菠萝鸡块儿，这应该是肯定很多了， 听起来不错， 肯定很多了。 还 有这个菠萝青椒牛肉，应该也不错的。但咱们听其他几个啊，这是两个了，还有仨啊，草莓青椒玉米粒。草莓 有点奇怪，这青椒和草莓在一起， 甜味儿的，对吧？青椒是有一种，怎么说，这青椒什么味儿？ 上次提到说最不想吃的一道菜，好多人都说青椒。 对，青椒好多人就是因为它味儿是稍微比较重的嘛，所以说很多人是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一口都不吃。你想青椒这比较特殊味道的放一块，再来点玉米粒儿，您想这什么味儿吧？还有一道，对，先想想，还有一道， 这好多人还说，哎，我还真想尝尝呢， 还尝尝呢。芒果鸡块，这应该也能接受吧？ 就水果和这个肉类在一起，我还是接受的。 真的能接受吗？ 也许有一些这个水果的清甜呢，也许味道会变得不一样。 苹果草莓鸡丁，怎么样？哎呀，一道啊， 不算太黑暗。 对， 那这最黑暗的是草莓青椒玉米粒儿。 看看价格吧，啊，一道这个黑暗料理呢，加两个其他普通的素菜，外加一份米饭，共8块钱。您想尝尝吗？我觉得价钱是还比较合理的，对吧？但是这个菜啊，我就不太喜欢那种偏甜，又甜又咸的东西，要不然就咸，要不然就正经甜。这一说水果和这青椒在一块儿，可能不太喜欢，不能接受。 好吧，所以说这菜也确实是可以算得上黑暗料理了。相信也有很多同学是尝鲜啊，尝尝这菜到底是什么味道。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到底吃完之后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吃完之后什么反应啊？什么有没有反应啊？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女生啊，驾照考试作弊被拍了，还遭到男友晒朋友圈。这最近安徽的一个女子啊，在驾照考笔试的时候竟然作弊了。使用手机求助男友，全程被监控器录下来，最终被终止考试，并且禁考1年。这女子的男朋友呢，在朋友圈晒图去抱怨这女友，说：“哎呀， 这个就是说明这个考试作弊真的是不应该啊。 嗯， 也是提醒他哈。 对，甭管是怎么样的啊，反正是不知道这男朋友是主动这么做的，还是说没弄好，弄巧成拙了啊，被发现了啊。甭管是怎么样，反正作弊这事儿本身就应该禁止。 没错。 咱们再来看看小伙7年是攒了30万买房车啊，以车为家看遍风景。32岁的这个何云阳呢，工作7年攒了30万，他用这笔钱买了一辆房车，他每月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汽车营地租金。他也说了，说自己啊不喜欢长久的停留在一个地方，他追求新鲜，喜欢狭小的生活空间啊，他也想利用房车来创业，再用创业所得再买房。 嗯，这是有一个小想法哈。 对，自己的想法，但是不知道这个汽车营地的租金到底有就是怎么收费，而且还有一问题，比如说不知道上不上班了，现在还，这上班的话，这写字楼里边哪有停您这房车的地方啊？ 对，关键他如果工作的话，这个固定停车位也够呛， 而且挺麻烦的，挺麻烦的啊。 这房车的地儿还占的不少。 嗯 嗯，再来关注《廊桥遗梦》的原著作者是去世了。3月11号的凌晨，好莱坞电影《廊桥遗梦》的原著作者罗伯特·詹姆斯·沃勒呢，在美国的德州寓所去世了，享年是77岁。沃勒1992年凭借小说跻身全球畅销书作家的行列，而1995年的小说被编成电影《廊桥遗梦》。梅里尔·斯特里普呢，凭借这个影片获得了68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嗯，继续往来关注吧，来看看常年不吃早饭啊，16岁的女生胆囊成了带引号的煤矿了。3年来呢，16岁的小陈啊，是每天都不吃早饭，正餐也吃得很少，喜欢吃点什么零食啊，哎，吃点什么肉啊，哎，有一天上午，他突然肚子疼，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了。医生说了，说他是患了这个充满性胆结石，10几颗结石堆在一起，像一个小煤矿一样。时间久了可能是发生癌变啊。据了解呢，在医院接受这个接诊的胆囊结石患者当中，30%到40%其实是和不吃早饭有关系的。 哎呦天哪，看到这条消息其实我真的是心惊胆战。 我也是啊， 胆战啊，就是那种 这上早节目这老不让吃早饭的怎么办呢？ 真是有时候 你先上着，我先吃早饭，我饿了都啊。 我先去一趟，你先看会儿吧。 嗯， 但是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工作繁忙或者因为特殊原因没法吃早饭。 嗯， 我想要么是提前，要么是延后，总之要把早饭补上。 其实就是咱们这句话老听到，但是能做到不容易。早起15分钟，你的早饭就有的吃了。 嗯， 但是永远都是想赖在床上再多睡15分钟。 为了咱们的健康的身体吧，听听这多， 啊， 哎呦惊悚啊！ 嗯， 胆囊竟然成了煤矿了。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嘛。 没错。 嗯。 来听一首歌，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我们的话题，说说生活中哪些小细节一旦说出现了就会降低你对一个人的好感度。 哎，就是因为这个动作这个细节不喜欢他了，把自己的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完全把我吹向你的来路。 来自魏如萱和吴青峰的一首《被雨伤透》。 这里是呢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哪些细节会减低您对一个人的好感？一个人的好感是多么的重要啊！但是就是因为一个小细节，降低了，再也回不来 了。积累起来是千难万难，但是崩塌就在一瞬间。 陈泽雷整天传播负能量，天天在你旁边叨叨叨叨叨叨的负能量。哎呀，这怎么怎么不好啊？怎么怎么？哎呀，你看我这多背性啊！每天那天就是感觉这个人身上都是背负着一些负能量，在你身边一直传播着，就好像他带来乌云一样。 我身边还真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 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大家喜欢和正能量在一起，而且一个积极的心态是特别重要的。 嗯， 就面对情况，可能很多人麻烦也不少，但不是每个人每天都愁眉苦脸的呀。 对，有可能是因为你这本身可能自己就不是这样人， 嗯， 周围人也就不是这样了。还有一种可能，你们天天其实自己在这个传播负能量，自己都没发现。 哎呦，是吗？我怎么可能呢？ 不太可能哈。星宝宝他说了，不要求你喜欢，但请麻烦在别人兴高采烈的描述自己喜欢的事物上，请您不要泼冷水啊。 嗯， 这样真的显得自己很 low。 这是星宝宝说的。 就尊重他人嘛， 嗯， 不管他是喜欢某个明星也好， 对， 喜欢做某件事情也好， 哎， 人家兴致勃勃在分享这件事情，你听就好了，或者说你就不用你特别附和或者怎么样， 不要随便去否定别人， 嗯， 对吧？人家有人家的喜欢嘛，是不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吧？ 嗯，就比如说我喜欢谁谁谁 啊， 哎呦，你喜欢他呀？ 哎，他有什么可喜欢？有没有审美呀你？ 啊， 你看这样一说，你看怎么还能做朋友了，对吧？ 绝交。 心里边最好都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 看到这是薰小花，他说呢，我请客是因为你是我朋友，而不是因为我有钱。有一些朋友总会就是莫名其妙的去请客的时候不带钱。 对，要不然就往那一坐。 对。 吃吧，来，咱们吃，吃，吃到最后就没得吃了，还跟那坐着呢。 其实朋友之间的交往，我觉得就是要好朋友，因为也是慢慢的去接触的嘛。 啊， 包括说今天谁请吃饭，明天谁请吃饭，或者大家一起 AA 之类的都还好。 嗯， 然后你在这些交往过程中，如果说你为一些小便宜在这方面，哎，表现出来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嗯，就难以接受，或者说会对你降分了。 哎，这个朋友之间还是，就是我觉得还是可能 AA 比较好， 嗯， 或者是咱们定一个计划，今天你请，明天我请，后天他请。 没错， 这样可能会更长久一点， 这样会相处模式非常的轻松。 真的其中有一个不自觉的，那可能一年你都没吃过他请过一顿饭，对吧？ 那你还带他玩，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有多好？ 男，我跟你说，这在这方面男士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不是特别，就是要求特别严格，比如说你必须请客吃饭才能陪你带你玩，或者你必须怎么怎么样，好像就是能聊得来，能一块玩一块，反正吃， 你要说这话题还确实是 多加双筷子的。 女生会更在意一些小细节的东西， 哎，小细节，但男士可能就稍微好一点啊，不是不在意，可能稍微好一点。再来看看那个甜花花花花，他说我讨厌一个女生对我说了另一个女生的坏话，还能回去和那个女生特别亲密。哎呦，我得缓缓，哎，他说我得缓缓啊，我也得缓缓 转 啊。有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就好像有一些比较这个耿直的性格呀，你说完的坏话，你觉得哎呦，你都替他生气的时候，你看他哎，俩人挺好，你对他都有点意见了，怎么俩人却挺好呢？ 嗯，但其实就搞不明白他们真正的关系到底是怎样。 嗯， 我就是要找你，他说的是发信息不回，但我却在朋友圈看到他发的新动态。这样的人， 啊，这也是不太招人喜欢的了， 嗯， 对吧？ 可能就是因为两个人的关系还没有太熟，或者有些原因， 嗯，或者人觉得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可回复。 我最近发现我有个功能， 嗯， 用意念回微信。那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微信，比如上节目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 嗯， 就来不及回，但我会习惯性的点开， 嗯， 之后就放在一边忘记了， 然后就再不回了。 嗯， 那这还意念回复呢，这就是岁数大了老忘事儿啊。 我用意念去觉得我已经回复了， 对， 就读了这个什么什么消息啊，在吗，一会儿吃个饭或者什么什么这样的， 嗯， 觉得啊，嗯，好啊，就结束了。 你自己 还会再 自己跟自己心里边，嗯，好啊，然后之后把这事就忘了。 对， 厉害， 就类似这样的事情。 要不然我发现最近就找你吃饭人越来越少了呢，没有朋友。 我也在反思自己，以后千万不要这样了。 罗新颖他说啊，喊别人帮带饭，哎，不记得把钱给人家。 哎呦，这是在学校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事情， 是吧？ 嗯 嗯， 那会儿住宿经常是 有的时候这没课或者怎么样，几个女生就是有一个女生在外面没回来或者怎么样的，托个带个饭。 嗯， 但大家一般都会主动的把这个钱及时的给，因为这个学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嘛， 对， 基本都是父母给的零花钱。 我觉得有经济来源的时候该给钱还得给人钱，你就、 嗯、 你让人家帮忙了，人家帮你买东西了，是不是应该是把钱最起码给人家，对吧？ 没错 啊。 嗯，还有这个是麦咪柚，他说呢，说是哎呀一个劲儿的劝别人喝酒，这种人我是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嗯 嗯， 就是不能全是喝酒，在酒桌上哎没完没了的，你喝点啊喝点啊，你怎么这么没本事、 哎、我不会喝，我酒精过敏、 嗯、 还是一直在劝， 一直在劝、 嗯、 啊，不行你不喝就不够朋友，那好吧，那不够朋友吧。于锦锦他说啊，昨天啊在这个健身房放在凳子上的被子被一个姑娘碰掉了，摔碎了 杯子吧， 应该是杯子，打错字了、 嗯、 我还说被子怎么摔碎啊、 嗯、 哎，然后呢我都想好怎么去宽慰他原谅他了，他竟然什么也没说。 哎呀，这一下子这好感度就降低了、 哎、但是我也在想，是不是您那个杯子放那位置也不是特别的好、嗯、特别的对， 放在凳子上的杯子啊，对，不了解具体情况哈、嗯、但不管怎么说， 你想是健身房， 嗯， 健身房的时候是大家运动的地方，如果说大家运动的时候你把一个杯子放在一个健身器械的凳子上了，可能是不是也挺招人不喜欢的。不，咱们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这事儿您没说清楚，如果是换在一个放在一个这个健身器材上的凳子上了， 嗯， 可能是人家也其实也在心里边宽慰您呢，对吧？如果您要放在正常我自己常坐一凳子上，可能那就需要您宽慰他了。 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 对对对对对啊！ 九九他说了，说不喜欢男生留指甲，每次相亲我都会注意男生有没有留指甲。如果留了指甲，而且指甲还很长又不干净的话，就会扣很多分儿。 嗯，还得长，还得这不干净。您像您那，你就先握手，握完手之后开始翻着先看看，哎呦，这个检查卫生了啊！ 这感觉，这握手得过多大时间呀？ 检查卫生了， 看好所有的细节。 对对对对对，再来说说其他的。朋友啊， 嗯， 祥祥啊，他说，我这人说话有点直啊，你别介意啊，啊，然后 咱好像之前提过这个， 对对、嗯，然后呢，他也这个祥祥阿姨也有回复啊，我打人有点疼啊，你也别介意啊。 黄珊珊说了，说是在宿舍的时候特别烦一种舍友，他醒了，所有人都别想睡， 对， 这种舍友， 对，我就这样， 可能他会起得非常早，那你几点起？ 我不是起得早，我是闹钟上的早。 然后这个闹钟负责叫醒宿舍里其他的人， 我听不见，就在房屋耳朵边。 哎呀，这也确实是很无奈哈。 对，当时我们就有名的嘛，我是，就是所有人晚上求我， 你别定了， 求你把闹钟关了吧，你也听不到，就还得把我们吵醒了。 明儿早上我叫你。 对对，但我不行，我必须得上一个。然后我商量，比如说以前上的是6点半，我说那我今天、 嗯、 明天咱没事，咱7点行不行？就好像我有这习惯，到现在也有这习惯、 嗯、 就到周末的时候闹钟永远不关，但也听不见，但到平时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嗯， 那你 不知道为什么 啊，哎，你这是手脚健全的活到了现在。你 没有关系，都不错，就大家闹着玩嘛、 嗯、 对吧。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BER 他说了，说插队的，就仨字、 哎、 插队的， 这个我也是挺看不惯的。 嗯， 而且每次如果说是真的、 这个、 我是觉得插队这事儿咱们好像提过一次、 嗯、 就是你从后面往前面问，如果说大家都同意，你有急事儿、 哎、真有急事儿的话从后边往前问，您不能说上第一个之后我就站那儿了，就站那儿了， 就是理所当然，我着急， 而且 就过去了。 对、 嗯、 而且还有就比如说像什么，尤其是什么医院啊，火车站啊、 嗯、 您说谁不着急？ 对 对吧，谁都是着急，要没事不着急我来这儿干嘛，对吧？你这火车站我这正排着队呢，你往前 取个票什么的、 取个票，谁都着急啊，对吧？谁都想早一分钟取完之后早一分钟心里踏实，省得出现其他的、 嗯、 万一有什么临时性的状况呢，对吧？您这不能，您这一着急让所有人都靠后了，是不是？ 没错。 哎，再来说说其他的朋友哈， 看看这阿金，他说了，说是这个之前在某快餐行业打工上班，一个服务员在扫地，妈妈对孩子说，看到了吗？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要干这个。 哎呦，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妈妈真的是不行，怎么能这样教育孩子呢？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很多服务员都是大学生好吗？人家只不过是勤工俭学而已。 嗯，确实，我看到一个，怎么像平常我老说你的话呀？ 啊，什么话？ 大长脸和大圆脸，他说了，哎，你今天是不是化妆了？啊，这女孩子们就秒懂我了。 嗯， 这女孩其实挺在意这事儿的吗？ 对啊，我们的，你说我们化妆的目的就是为了自然，不着痕迹。 那怎么看不出来我们自然的美？啊、你竟然还老说，哎，今儿化妆了，是不是有什么活动？你这要怎么回答？ 哎、这是我经常问婷婷的一句话，就是一看化妆，哎呦，我说婷婷今天是不是约会，还是哎呦今天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啊？哎，这，哦，原来是这。我说怎么每次都恶狠狠瞪我一眼？我还说，难道没化吗？看着可像化了，这么不自然。 应该说，哎呦，婷婷，你这最近气色越来越好了。 啊，应该说，哎呦，今天你没化妆吧？看着那么自然。 还有一种就是你这还算好、 嗯、 有一种人会说，哎呦你今儿眉毛化重了，哎呦你这 BB 霜你看看这脸白的，就尤其男生去评头论足的时候 打太厚 了，特别不爽。 对，而且我还好我不懂、嗯、我不知道你这个打的是哪方面啊，我只知道化妆了。哎呀好吧，以后不问了。 哎，你怎么判断出来化妆？应该来说咱们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上镜妆需要化、 嗯、 你还算了解一下。 嗯， 你判断女生化妆是从哪几个，就是眼睛还是从这个眉毛？ 嘴， 只要涂口红就算化妆。 哎，这不是，你这一般涂口红啊，如果说脸不打这个底色的话，你会发现有点黑，就是一般的打底色、 嗯、 然后这样显得稍微自然一点，然后一看，哎呦，我说化妆了。嗯，哎呀，原来这么不招人待见的，以后真得注意了哈。其实今天聊这么多啊，我觉得真的希望大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是说这些事情啊就都特别招人讨厌，但是真得想到别人的感受。 嗯， 对吧？ 没错， 别这您说一句话痛快了，就像我说婷婷，我以前我痛快这么长时间了，一说我自己痛快，但你得想想人家心里边的感受。 没事，我也会说你肚子又长了点儿，几个月了。 好吧， 这样快锻炼吧。 对对，这样可能就没有什么朋友了吧？ 冤冤相报何时了？ 但是同时，其实我也想跟大家聊聊，就是说需要宽容理解、 嗯， 对吧？理解一下别人吧。 没错，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了各位。 北京时间9:00。